六子拉住安宗问道： 怎么回事啊？这老太谁啊？我操，演的哪出戏啊？ 安宗捂着自己的肩膀说： 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走，跟过去看看，看看那老太太到底玩什么花样。 这里和前面的壁画不一样，没有了前面那种奇怪的人像，是由各种各样的八卦或是五行阵型组成的，有些图案非常复杂，而有些则就是几根直线和曲线。安宗完全看不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不过他这时的注意力都在白蚁和介兽婆身上，也没有心情去关心这些玩意儿。他一直在等，等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。所谓的八苦可能并不是这件事的最终目的，在八苦的后面还有着一层更深的牵引，而这个牵引也许是和自己有着某种很深远的羁绊。突然他们在通道的一处停了下来，安宗发现这里的壁画是一组非常怪异的八卦图，虽然和他们之前看到的大体构造差不多，但是方向和顺序都不一样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就是最古老的先天伏羲八卦。只依靠八宿来演算一切，这些八卦图画得十分严谨，包括原型也非常完美，这些很有可能都是失传的文明。如果真的能够印回去，就算不拿去卖，独自研究估计不出十年也能在风水界引起轩然大波。这时老太婆拿出一块玉珏，掰成两半，一块搁在了坤卦处，另一块则放在了艮卦上。玉珏一放上去便陷进这两块石碑的凹槽处，随后墙壁便出现了一幅应龙劈水图。这条应龙画得栩栩如生，所用的颜料让安宗和六子这两个学画画的人都看得傻眼了。这条龙仿佛真的要腾飞一样，颜色极其华丽，颜料想必也十分考究，历经几千年依然绚丽异常。在画的边上刻有几个字，但那是甲骨文，安宗根本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东西。六子虽然也稍微懂一些，但是毕竟不是行家，他们两个人像看天书一样看着这些文字。白蚁看他们两个皱着眉头便念道： 太阴起卦，归藏而行，应龙避水，八宿求九魂。 安宗看着他们转动机关，六子拉着他的衣角小声问： 我们现在到底处在什么状况啊？ 安宗心里也非常不踏实。白蚁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他们往常的算计，他们在这里完全没有占一丁点的优势。那么他们是三个大老爷们儿，对着一个半死不活的鬼老太。他斜眼看着白蚁，想要从他表情中看出些许的痕迹，但白蚁却完全没有看着他。老太婆把他们这些小动作都看在眼里，冷笑一声说： 哼，白少爷，走到这一步就不用再藏着掖着了，这小子迟早会知道的，你又何必如此呢？ 安宗被他这么一讽刺，心头顿生起了一股怒火，猛然转头问道： 知道什么？ 当然是因为你是无魂之人呐。这座神殿是为了河图而建造的，无魂之人是开启通往藏有河图正殿的唯一人选，所以我才那么煞费苦心地让你触碰鬼咒，在你将死之时和白蚁达成协定，你才是关键呐。 他冷笑了一声，摇着头看了看他们，便不再理会安宗，而是专心念着口诀，按照特定顺序转动着手上的玉珏。顿时应龙便向两旁移了开来，他第一个带头钻了进去。安宗看了看六子， 六子皱着眉头也跟了进去。他第三个进入，白衣最后。当他们都进到密室之后，老太婆又拿出了两块玉珏，安放在那石门的前巽二卦，念着口诀关上了大门。白衣此时打开手电，他们发现这里居然是一个圆形的石室，里面只有成堆成堆的铜简，连个壁画也没有，连墙壁都是最朴实的灰白。老太婆一进入这里，整个人都感觉变得有些柔和了。她喃喃地说了一些话，但是调子和语气都不是现代人，像是很老的古话。进入这里，连安宗都感觉有一种稍微脱离了危险的缓和。一放松才感觉自己流了很多血，整个人眼前一黑，就想要往前倒。白衣见识连忙扶了他一把，撩开他的衣服，看了看他的肩膀，一看他的伤口，皱着眉头说： 处理一下吧。 安宗的确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，可现在还不是示弱的时候，他咬着牙说： 没事，六子帮个忙，替我把纱布拿出来。 六子这个时候也看出他真是到了极限，掏出纱布就给他。安宗看了看白衣，他身上也都是伤口，脖子上还被勒出了一条很深的淤痕，不禁又觉得心疼，实在是不忍心看他受这样的罪。他扔了几卷纱布给他，让六子替他包扎，而他自己则一个人在一边处理肩膀上的伤口。老太婆此时站在屋子的中间，灰白的眼珠死死地盯着屋顶，脸上居然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。他依然穿着赵老板的衣服，不过一头白发披在身后，看上去十分刺眼。他发现安宗在注视他，便回过头来对着他戏谑地笑了笑，一边笑一边从脸上掉下一大块灰白色的皮屑。他就像是一条脱皮非常严重的蟒蛇一样，不停地从自己身上掉落下这些东西。他一张嘴，安宗就闻到了一股过去类似烧死人衣服的那种焦臭味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这样的他真的已经不能叫半神半鬼了，估计连鬼都要被他吓死。之后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和蔼的老太婆，实在差别太大了。难道说这才是他原本的模样？长成这样子真是悲哀到没话说了。不过我过去第一眼见他，便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鬼气和贵气，这两种大相径庭的气息居然在这个老太婆身上融合得十分恰当。现在他变成这种模样，那种气息依然没有消失。我心里有太多太多的疑问，其实如果白衣肯早点告诉我，也许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云里雾里了。但是白衣做人太过谨慎，瞒到现在，这老妖婆自己先现了身，否则估计到死我都以为这老太早就灰飞烟灭了。这也让我后怕起来，到底她瞒了我多少事情，我又在这些谜团中又扮演着怎么样的一种角色。 白毅一直默默不语，没找他解释，也没有做其他的事情，只是安静地包扎着自己的伤口。安宗瞪了他一眼，再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样子，也觉得真的是落魄不堪。十几个人来到阿尼玛庆，最后就只剩下他们四个人。介寿婆一点点移到安宗这里，抬起他那张腐烂的脸看了看他，随后用他那只剩下骨头的手指摸了摸他的脸，咯咯笑着说： 没想到最后活下来的是我们几个，天意呀！看来曹阳这小子还是没那个命。小子，你比他命大多了，果然注定是你呀。 安宗翻着白眼瞪着老太婆，他看着安宗反问道：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会在这里？